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声音梦工厂。 我们 不仅 生产好声音，我们还是好声音的 搬运工。 搬运工。 五、 四、 三、二、 一。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看看声音能绽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工作者和声音爱好者共同的家，声音梦工厂。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其实昨天已经做了隆重的介绍了啊，不过他本人可能不太知道，他有多重的身份，他是配音演员、声音创作人，专注于声音领域的创新，不拘一格，随性多变，声线纯厚大气，亦可温婉知性，这是他自己的评价。可活泼可爱，亦可搞怪魔邪，可满足品牌专业度和高端定位，也可实现字里行间的充盈画面，敢于和乐于接受不同角色的挑战。他就是格子，欢迎格子。 Hello， 大家好。哇塞，刚才那个温婉可人说完之后，我在想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出现，不能太活泼那种啊。 昨天呢，其实我跟甜甜已经在节目当中念叨过很多遍了，就是说其实配音员都是很百变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格子，他是以百变著称的。就今天我们跟大家是有一个互动话题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想让格子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别太难的啊。 提醒大家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来互动。首先呢是我们的故事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聊天室的功能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啊。我现在呢其实这个就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现在正在进行分享，号召大家呢也可以进行一下分享。怎么分享呢？就是在聊天室的那个功能里面点一下分享，然后发送到朋友圈，就可以让你的朋友们跟咱们一起来听这个节目了。好的，今天呢这个格子他到底是谁，这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说过，但是他录的音真没准您在什么场合里面就听到过，我觉得听到过的概率是挺大的。首先呢先送上一个声音集锦，让大家来听一听格子到底有多百变呢。 马路上晦气的车流就像发光的怪物，偶尔才会蠕动一下。你试过与5000株大树做闺蜜吗？你试过让10万方绿地迎接你回家吗？你试过24小时全天候公园生活吗？相信吗？我能听懂光的语言，它的口吻时而温柔，时而奔放。 哆啦 A 梦亲曾说， 只要去努力，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现在快拿起画笔，和哆啦 A 梦一起创作你的梦想。 这就是我，你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越来越懂你的智慧系统。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他的声音在哪儿曾经遇到过呢？ 嗯，好像有点熟悉，是吧？ 其实最后一条啊，这个这就是我，其实如果加一个我是格子，呵呵， 这就是我，我是格子。 哎呀呀呀，太好了太好了。最后的呢，我其实是找了一个你录的这个某品牌的一个广告的一个结尾，这就是我什么什么，到时候把那个牌子给剪下去。机智如我啊，今天呢这个是我们节目的第二期啊，作为第二期的节目呢，还是应该跟大家这个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顺便跟格子也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会在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还有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直播。那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就是这节目呀，就是每期我都会找一个 一线配音员、声音大咖，跟大家呢去分享他的声音故事，同时呢也秀一下自己的专业。这个节目在好听的同时，还要力争好玩。这怎么好玩呢？格子可能都不知道，我跟你说一下啊，你之前没跟你说过，就是我们呀会征集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呢，他在发文字的过程当中还会指定用某一种感觉读。 哦，哇塞！ 上半时段用来征集，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会找其中的一些比较适合的，然后让我们的嘉宾来挑战一下。今天呢，也就是由格子小姐来给我们挑战一下不同角色。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你希望想听到格子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你这个话题就给我挖坑了，你知道吗？ 其实刚才呢在放这声音集锦的时候啊，中间有一段我觉得真的是很突然。当然那是声音集锦也是我剪的。很突然，就是哆啦 A 梦也行吗？ 可以啊，那有什么问题？ 我天， 就这个，其实对女生来说，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我合作的配音演员吧，女生，就 变声来讲，真的不是大问题哟， 就真的没有不会特别大的问题。 是是是，没错啊、其实呢，格子他涉及的领域真的是很广 啊、 我不知道大家在提到这个配音或者配音员的时候，可能会把很多人混淆在一起。其实像比如说像我们录纪录片的、专题片的、跟录角色的其实是两个行业， 对，不太一样。其实啊，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刚听到配音的时候说，哎，这个好像偏向于其实是影视配音演员啊。其实到了这个行当里面之后呢，就发现它其实是非常细分的。那所谓的细分就是它其实广告语言还有它这个专题、纪录片还有影视配音，它所要求的这种侧重的这个方面不一样，而且它的其实语言的体系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其实进来之后就发现，哦，其实努力的可能是好几个不同的方向。 是，你这个说到重点了，说到重点了啊。那今天呢，既然行家来了，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怎么不一样？比如说录广告的时候啊，是吧？所谓的温婉知性的那种感觉。 在坚持中创造可能， 是的， 就是这种感觉会让你，就是广告的东西啊，它需要十几秒三十几秒就马上就要抓住耳朵，所以它更多的是需要声音的质感，也就是我们听人说的老天爷赏饭，就你一听到这个人声音特质啊，他让人容易有记忆点，这种声音他就特别容易在广告的市场里面站稳脚跟。但是呢专题还有纪录片它更讲究的是语流的流畅度还有这个画面感。那么影视就更加不一样了，影视偏向的其实是表演。它不是，它对于这个声音的质感其实不是那么的在意，不是像广告这样在意吧。 有很多朋友问说这个今天杰克唐怎么没来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其实是我。是我一个人，是我本人。杰克唐呢也就是唐甜甜，他是第一期的嘉宾啊。今天呢坐在我旁边呢也就是第二期节目的嘉宾是格子，百变的格子。一会儿呢你可能能听到好多个人，那实际上可能就是他，都是他同一个人啊。刚才哆啦 A 梦已经跟大家来打招呼了啊。好，我们再继续说回来哈。其实我觉得特别赞同你刚才的那个说法，我觉得广告的配音呢可能是更接近于艺术的。 是， 其实都是语言艺术，有声语言艺术范围之内，但它更接近于艺术本身。 它就是更加注重字词的雕琢。然后怎么让人就是在那一瞬间马上记住你的这个声音的质感。它会更偏重于这个。广告这一块的话会更加需要你去体现那个品牌的专业度。然后反正跟它其实更多的专注于不是表演，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广告市场的语言还是不太一样啊，还是希望更加接近我们生活中的平常人的这种状态，表述状态 有一个转变。 对， 我觉得这个 市场的这种重要程度这个侧重， 这转变大概是在最近 十年或者是最近五六年之间的一个事儿。以前是声音越华丽越好。 哎，是的，是的，是的。以前我们找的都是那种就是声音特别干净，然后华，就像你说的华丽醇厚，然后让你觉得哇，一听就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就是很多素人都来配广告了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语言的要求，希望是更加贴近我们生活中的人了。所以他的这个要求的确是不断的在改变。 没错，以前呢，那真的是一个赛一个的华丽啊，像你说的。他的浓郁醇厚， 哎呦，这是你的强项， 跨越百年时空。 你可以再来一句， 酝酿世纪感动，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吧。但是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素人或者说导演亲自来配这个自己的广告。 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有朋友是希望进入到配音这一行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好处，因为就是说明你有机会，只要你有特质哈，你有机会就进入到配广告。但是哈，但是我这里有说一句，因为可能我们现在在听的朋友有一些也是从业者，也有一些也是想入行的爱好者。说实话，配音这个事情啊，你可以偶尔玩一玩，但是靠它吃饭，那是还是需要一定的学习和磨练的，就工作的磨练也好，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基础的磨练也好，都是需要的，不是说马上就能一蹴而就。 其实在学习和磨练之前，它更需要另外的一个东西，是吧？ 那就是 天赋啊。 哎呦妈呀，是的， 就是在有天赋的情况之下，再学习和磨练可能才会更有效果。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现在啊，我不知道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这合不合适啊， 你说。 有好多的这个网上，各种互联网平台当中都有那种，零基础学配音，不就是花一块钱或者不花钱，然后那个每个月收入多少钱多少钱，那都是骗人的呀，朋友们。 对，那个真的是割韭菜，大家千万要小心。 对，就是。如果呀，这过两天我会请我的同事，也是著名配音员姚迪来的。他 一定是大吐槽的。 他把这事儿说得更绝对，就是说，在有绝对的天赋的情况之下，才能开始琢磨这件事儿。这一直是他的一个观点。 就是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不可以通过这个事情挣到钱，就是，但是这个挣钱的机会中间他所隔的时间和路程的遥远，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不能跟所有人说，如但凡有人跟你说你只要拿起了话筒，有了设备，你就可以月入多少万，相信我，这一定是骗人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没错啊。而且我记得央视应该已经曝光过类似这种骗人的了， 对，但是就我现在一打开各种平台 还 给我推， 是吧？啊，我还报名过呢。 哦，是吗？你是 我报名，我想看看他们能指导一点我什么东西 啊。然后呢？ 没有然后。然后那天我因为有事儿，我其实真特别想听，就是有事儿，但是我没去听那个直播。但是他们就认为我听了，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上那课感觉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课程多少钱？啊，我真的是很尴尬。 是这样的，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呢，然后要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他的确是有一些技术要求，比如说这个重音啊、停连，不，最基础的就是你的普通话得过关，对吧？这个是最基础的，那至少不要让人听出你的口音。我觉得这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事情。那么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很多很多人可能会要交上一大笔的学费去纠正这个事儿，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有心做的话，这个是不需要花钱就可以纠正好的。只是可能你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可是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拿出来说完之后，然后给你一个画大饼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说你学好了普通话就能怎么怎么样，那不是这样的，因为普通话只是最基础的一方面。如果真的要进入到有声演，就是要播讲东西或者是要录音要配音的这个行当里面去，那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跟我们来聊一聊哈，你想让格子挑战什么样的角色。我发现你真的是挺火的，是吧？在这个我的节目当中，呼唤我的名字的人，我基本没看见，全都是呼唤格子的。 你是常驻呀。 这个3431LY 说格子老师超棒啊！ 哎呦，谢谢。 时尚2019说格子好，还有这个2929说格子格子我爱你，极高里说万能的格子姐姐， 谢谢大家。 没有说我的。 哦，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主持人是于月。 大家好，大家好。 我来好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对，大家好。 对，这是一个我听到声音以为40岁，然后看脸哦，只有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 看脸哇，已经5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 就是接到电话的时候，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特别想叫于月老师好。就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后来才想到哦，还才知道他那么的年轻。 也没有多么的年轻了，倒是啊。其实呢，这个。在喷源当中啊，如果要是简单的划分的话，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啊。 就是我，当然我划分的很简单，但是特别有道理。 嗯，你说 一种呢，就是我跟甜甜这种类型的，就是学播音主持毕业的。 嗯嗯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以格子等配音老师为代表的，就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我们是野流派， 不是野流派，就是很神奇，就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他是学什么的。 嗯。 他是学新闻的，居然也跟我们来抢饭吃，而且吃的那么香。 其实，在于月还有甜甜面前啊，我有时候是非常的心虚的，因为的确是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传统的这种科班的训练，所以其实，在有一些基本功的问题上是存在问题的。这个包括语流啊、重音停连啊，在大段的这种讲述中，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就马上发现哇，他们的那个功底非常非常的好。我不知道于月知不知道陈曼曼。 我知道啊， 曼曼姐是播音广院，应该是 九几的吧？应该是 九几的，而且她是专业第一名。 哦，是吗？ 对，专业第一名， 我是第二。 当然，你专业很好， 你没问我呀， 所以你们 没问我就不能说了吗？ 所以你们在纪录片的行业里面，对，都是大放异彩的人，就 是不 是？对，真的，就是听你们播的那个纪录片啊，就感觉特别娱乐，特别的舒服。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纠正你们，那叫纪录片，其实。 哎呦，纪录片， 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对，当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纠正大家字音的问题。 可以，可以的。 我们平常 不能错， 我们平常的其实你也不能错， 哦， 是吧？你在录音的时候。时候， 嗯， 是吧？ 嗯， 我接个广告啊，宣传片啊什么的。 哎，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有时候还真是，我现在在录一个儿童的东西，然后我经常到了最后的时候，欢迎大家观看什么什么动画片。 嗯， 但是有时候呢，我就会想，会不会小朋友觉得，动画片？ 这样，你可以换一种，你可以说欢迎收看这个动画片。 哦，这样是可以的。 对，他后面带儿化音就可以读医生。 哇塞，你看看这个科班的这个功底就在这儿了。 这不是跟科班没什么关系，跟这个字典有关系。没事就得翻着那个东西。 嘿，好家伙，没事就得翻着字典，这就 是 主持人的修养。 真的，这个想到什么字音，或者是生活当中听到什么字音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想，这应该读什么呢？然后就会查一下。 太厉害了。 这不是厉害，这。 这个是职业习惯。 就是你平常查就省得在录音的时候查。其实最近我真的发现了一个我之前经常录错的一个字音，在这儿跟你交流一下，我们一起共勉一下。我相信这个字音很多人都会读错。就比如说，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你觉得有问题吗？这句话 好像应该是这是一场世界大战。 哎，没错。 对，因为我被纠正过。 你看看， 对， 这就是专业 人士。但是我就非常的不服气，给撅回去了。 啊， 我说听不懂啊，这是最大的问题。 也能听懂，因为这个字音呢，它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它总是跟赏声碰到一起。 哦， 而两个赏声碰到，是不是说的有点专业了？就是两个三声碰到一起的时候，第一个三声就要读二声的音，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把它读。你不知道读的是厂还是长，但是其实是对的啊，就很尴尬。 我今天还把这事儿录，就我今天发生一个事儿，录了15分钟的旁白，然后中间有56次提到猞猁，猞猁那个动物， 猞猁没错，不是猞猁子， 不是 那个叫猞猁， 猞猁那个动物 啊， 他是读猞猁，我整篇录成了猞猁。我录之前我都查过了，就是这种烦恼，我发现是我们作为配音员，就是每天都会遇到的。 我最近也有啊，就比如说同样的音，就是有我们都会说舍利子， 哎，对， 舍利子其实应该， 对，是的， 好尴尬呀， 太多了。我经常发那个，就是我前两天还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呼吁啊，就是说请把那个就是我们说谁呀，你看见谁了，我说把那个，不是还有一个读音叫谁吗？ 对啊， 就是在正音里面包括在课本里面都统一读谁，但是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小朋友真的很多听不懂。 这个里面可以读谁的，包括这可以读这的， 教研会统一跟你说都读谁。 是不是？ 对， 就是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要求。 是的，是的，尤其教研会提出来说，那我们从这个标准的出发，既然是书面的东西，我们就读谁。然后我当时就呼吁说，能不能把谁这个音取消掉？你找谁呀？ 那不行， 很奇怪。好，说偏了啊。 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平台， 那、 啊、 他们会觉得从这个， 比如说我台，你读谁，你读这或者读那都是可以的。 对，其实这应该都是可以的。 啊、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还是这个来言归正传哈、 啊， 聊一聊为什么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新闻专业，那么好的一个专业，而且传媒大学的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好像应该是全国第一吧？ 嗯，对， 新闻专业好像比清华北大人大还要好。 嗯，我其实当时考到传媒大学的这个新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配音、 嗯、啊。 是为了做跟声音啊，不是配音嘛，跟声音有关的事情。 嗯， 我其实当时学了新闻之后呢，是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到了广院之后，我就能跟做跟声音有关的了？至少机会是更多一些。 嗯， 我这么想，可是又不想跨专业，因为怕考不上嘛。因为当时广院的这个新闻的研究生是要求很高的，他需要录制光盘 啊。 哎，你是不是也考过？ 我没考过，我是学播音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有一个故事想跟你分享， 啊、 就是我们台呀、啊、有一个我的一个同事，前同事已经辞职了， 啊、 很厉害、 啊。 他是清华的新闻专业的研究生的状元。 啊、哦，那 清华的状元 很厉害。 但是呢，他跟我说，他说：“哎，你知道吗？我考研的时候其实特别想考你们学校。” 嗯， 我说：“为什么不考啊？” 嗯。 他说没敢考、 嗯、 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学校比那个我们学校还难考新闻专业的研究生。 真的假的？ 我也是说真的假的，但是人家说是真的，咱们就当真的吧，你知道 吗、可是我们当时考研的时候是有书目范围的 啊， 北大清华人大都是没有的。 嗯， 就是我们当时其实是有书目的。 嗯 嗯，所以这还就是你复习还能有个边儿。 嗯， 就这个意思。 那对，那怎么就是怎么就 做到这个了是吧？ 对啊， 你记不记哦？我当时入学的时候是2007年。 哎，暴露年龄啊！你好， 哎，你这个、 哎、 大就大吧，这也无所谓啊。 我入学也是2007年啊。 哦，比你大这么多吗？ 啊， 我哦，行吧， 还好。还好啊、 我入学的时候是2007年，然后马上就进入2008年的奥运会了嘛、 嗯。 其实奥运会那个时候对主播的这种需求量是极大极大的。 嗯， 除了对播音主持的这个专业的同学有征集以外，这个播报其实这就是场馆播报这一块是在全校范围内征集的、 嗯， 就是不限于你是播音主持专业。 嗯， 然后当时呢，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哎，没想到就选中了 啊。 对啊，我当时是排球场馆的播音员。 哦， 嗯， 2008年。 2008年。 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选那个，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不过他有两个啊，一个是播报， 啊、 一个是评论员。 啊， 评论员这个可能就专业要求性更高一些，对对对。 啊、 然后我当时就是，但是这件事情总的来讲呢，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就是我可以做。 嗯， 而且当时是，还比较能活跃场地的一个播报吧，就是现场的这个主持人吧，算是有时候因为他们场地会搞活动嘛，然后也是现场的这种互动啊什么，当时就觉得哇塞，我也太棒了吧！ 听众朋友们， 对，跟我们一起互动起 来。接下 来 是 人浪 哆啦 A 梦为大家播报， 哈，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哇，那边的人浪在哪里？ 就这种哇， 你不是你在场馆里面真的会这样吗？ 会啊，就是让你变各种各种玩偶，还有当时有什么贝贝。晶晶、欢欢，还有 莹莹、 妮妮，对对对、每个人变一个声音。 哦，那 贝贝啊，我来了， 就是这种每一个，就因为他不同的玩偶进来的时候，你都要给不同的声音嘛。 哦、那个需要你配，我的天哪！ 对，就会给一些简单的一些台词 ，Hello， 大家好，哎，你在这里呀。 就这种什么就觉得很好玩， 嗯，确实很好玩、 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其实刚入行配音的时候我是配广告， 嗯， 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发现哇塞，表演太好玩了，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人物的广告嘛， 嗯， 就老公我觉得那个东西好漂亮啊，你能不能给我买啊什么什么的啊，今天是什么什么节了，我们要去参加什么什么，就这种 张口就来呀、啊、真是 就是各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啊，这演的好好玩。 嗯嗯，我们的节目呀，就是上半时段的结束呢，其实是有一个小环节的， 啊、 就是上半时段也差不多了。 这么快吗？ 对，我们还有下半时段呢、 哦。 我想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大家呀，这也别光听热闹，是吧？ 下半时段呢，到底想让这个格子老师挑战什么样的角色？您可以发过来文字，并且发了这段文字呢，还可以指定用什么样的感觉？ 你这个、 有点意思，是吧？ 太狠了！ 谢谢你，我知道你想夸我啊。那上半时段呢，快结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需要你为我们来推荐一首歌的。当然推荐的方式呢跟音乐节目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需要你有感情的把这首歌的歌词来朗读一下。 好 啊，那你要跟我们推荐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要推荐的是李宇春的走进你的梦。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走进你的梦，走进你的心，走进缤纷如幻梦土，春天的梦，春天的心，遍地芬芳，花开，燕飞蝶舞，梦深不觉，春日已去，你我飘入梦中，深深的迷雾，花落时分，梦醒时分，心孤独。 走进你的梦，走进你的心，走进缤纷如幻梦土，春天的梦，春天的心，遍地芬芳花开燕飞蝶舞，梦深不觉，春日一去，你我飘入梦中，深深的迷雾，花落时间，梦醒时分，心孤独。走进你的梦，走进你的心，走进缤纷如幻梦土，春天的梦，春天的心，遍地芬芳花开燕飞蝶舞，梦深不觉，春日你我飘入梦中，深深的迷雾，花落时间，梦醒时分，心孤独。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 试试声音会绽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工作者 和声音爱好者 共同的家， 共同的家，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听听 FM，每周六日22点到23点，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声音梦工厂》。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您即将收听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梦工厂》。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治。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们 不仅生产好声音，我们还是好声音的 搬运工。 搬运工。五 四 三二 一， 这里是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看看声音能绽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工作者和声音爱好者共同的家，声音梦工厂。大家好，我是月。 Hello， 我是格子。 哎，百变的格子，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对格子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了、啊、 嗯， 在这儿还是要来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我还往他那比划了一下。 我在说，哎，我 对，这是我惯用的手段。我们的节目呢，因为也是第二期嘛，啊，跟大家也都是新见面啊，有很多的新面孔。当然了，对于我，对于大家来说，我可能也是一个新面孔。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六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在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和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跟大家去见面。当然了，互动方式呢也是这两个平台的互动方式，一个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北京故事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里面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们的主题，就是你想让格子挑战什么样的角色。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环节呢，就是大家发过来一段文字，发了这段文字呢，就是让我们的嘉宾，也就是声音大咖们，用听众指定的方式去进行朗读。这真的是一种挑战啊。 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 啊，就是这个小周不长肉， 嗯， 他说这首由著名作家何战豪 创作的，那个内容你可以先不 用读，是这样 啊，是这样。他说这一段呢，我看到最后的时候， 嗯， 格子姐姐可以用于越老师的感觉来一遍吗？但是我想，那于越来不就行了吗？这个对不对？有请我们著名的这个纪录片配音大师于越。 没有， 为大家献上。 我说实话呀，我觉得这段文字我看着还挺眼熟呢。我 哦，是， 我可能是某个纪录片当中录过，反正瞿秋白的故事我肯定是录过，而且不止录过一个了，啊，但是。我这个是有规矩的，你知道吗？你是作为嘉宾呢，大家还是非常希望你来这个露一手呢。 但是、啊、 你这样啊，这样、嗯，你可以不用我的感觉读，你可以换一种感觉读。我想一想，换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是哪儿的人啊？ 我是湖南长沙， 湖南长沙人。 对， 你用湖南的方言来读一下怎么样？因为昨天 大家听不懂。 甜甜， 甜甜是哪人啊？ 天津人。 天津人是多么幽默的这个语言啊！我估摸个脏字不？你们听不懂？ 不是，你就读这段文字，我们也听不懂吗？应该有吧？哎，你看小周部长又说了，对，就是我录的那段。录的一个纪录片当中， 哇塞，小周不长肉，这个不长肉是你的粉丝啊， 是不是？ 对，那必须是的。 你好， 你这个节目，你这个节目有忠实粉丝在等待，对，你一定要好好做下去。 才第二期就有忠实粉丝了，实在是太不容易 了，就是盯着你来的嘛。 谢谢你，小周，希望我也不长肉。 好吧，那用我们的这个长沙塑普啊， 长沙索普啊，那你这样 吧，就是这样子的了。我相信大家有时候看芒果台的那个节目的时候， 可以， 你们就会觉得哇塞，为什么那个普通话它的有一种很奇怪的腔调，对不对？ 对， 就是大家说话的时候好像有点拐来拐去。我从每次从我的老家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带着这种腔调回来了，就配音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腔调，是吧？ 可 以，就是而且就说了以后就停不下来。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长沙口音版的什么来着？ 这一首嘞，有 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是有一个环节的啊， 哦、 长沙口音版的这段应该叫什么呢？啊，瞿秋白的故事。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这一首由著名作家何占豪创作的二胡协奏曲，名叫《江南第一烟之秋白》。哎，稍等一下，我突然想起来，我会不会有很多客户在听这个节目？ 不，会吗？他会发现你更百变呢。 我以前是专门录 slogan 的，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什么为你而来，就是这种。然后突然啊，曲名源于瞿秋白早年的诗作《我是江南第一烟，未嫌春色上云梢》。这个真的有点土。 继续，还没读完呢。 瞿秋白前往苏俄，正逢冬天。生于温婉之地的江南一烟，在极度凛冽中找到寻找春天的气息，这个真的是汪涵的感觉了。 好吧，这样啊，其实呢，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就是你呢，对于方言，就是很多人在读方言的时候，可能都有一种喜感。刚才你在读的时候，当然也有喜感， 对。 但是你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一个功能， 是吗？ 就是用方言读，也可以读得特别温情。特别有感情，特别正经的那种，你可不可以用方言去再读一段这个，然后就是用很正规的那种感觉？ 你说还是刚刚这一段吗？ 对，就还是刚刚这一段，能不能用一种知性的，是吧？就是， 那我们换一段可以吗？ 也可以呀。 啊，我刚看到这个以词哦，他有说，然后他有发一段，他说这个想听一听，那我们就试一下用方言来讲一下啊。 嗯，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那你放吗？ 我 放什么样的音乐？ 不是，我放什么样的你都能行吗？ 你放什么样的音乐我就来配合它。有人说，人不要做白日梦，不要追求不切实际的东西，不要为了天边的月亮放弃眼前的生活。但我想，每个人启程时都是虔诚的，不计后果的。所以就算是梦，我也想走得再久一点，想站上那个舞台，跟台下的人，跟这个世界谈一谈我的理想。你玩我吧，你就玩我。 好吧， 我这转换的还可以啊。 很厉害。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被这么玩过？你知道吗？ 真的吗？ 就好久之前有一个那个往微博上发的那个，就是该死的录音师的那个，就是各种换BGM， 然后就各种换感觉。 哎，但是我这里特别说一下啊， 嗯、 我觉得我们录东西的时候，就如果就自己是听着一个合适的 BGM， 然后来录东西的话，录出那个感觉真的，对，录出来真的非常的好。 但是不得不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在找这个 BGM 的方面，我觉得格子也是非常厉害的。 哦，看来你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没，那是我们结束的时候的一个小彩蛋啊，小彩蛋啊，今天的彩蛋呢。好像昨天也预告过了，其实我们昨天聊你聊挺多的，那只不过你没听见而已。 哦、 对，今天呢，在结尾的时候呢，将由格子为我们带来他的成名作。 成名作，我的天哪，还成名作！ 成名作就是这个《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但是在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其实既然聊到这个《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呢，就是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管自己叫做声音创作人， 嗯， 这个 title 好像。是吧？就用的人还挺少的。 对，我其实之前的时候啊，可能也就是配音演员、配音员， 对，大家都这么叫。 至多的就是青年配音演员，就也就这样了。 嗯 嗯，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声音创作者呢？因为我有一个公众号叫，哎，我可以打。 可以。271。 对，二七一。 二七一啊！对， 二七一。对，我有一个公众号是二七一，虽然很久没更新了，因为实在是、这半年实在忙到头昏脑晕，就是但是呢，我在里面做了很多实验的小短剧，比方说我读到我很喜欢的诗歌的时候，我就会约着我们同行啊，然后哎，我有邀请过你吗？ 很少。 我跟你说，不是，我对我其实是主要是觉得大家都很贵，然后我如果找大家来录的话，我想给钱，你知道吗？所以我 给呀、啊。 可是你看，我经常找格子帮我录片花的啊。如果大家 你都不提前的事是吧？ 对对，我从来都没有提过。 对，我不需要你提。就是这样的，就是开个玩笑，就是因为我会把这大量的这种声音的征集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那我有一个粉丝群啊，不是粉丝群嘛，就是我们的爱好群。 嗯。 然后放到这个爱好群里面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报名想要参与。大家用那种特别素的、特别直白的普通人的这种旁白的状态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感动，就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在跟我说一样。 嗯， 那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刻。就是我把这些实验啊都放到我的这些每一个小短剧里面，然后做了大概有200期吧，一两百期之后，我就觉得、嗯、啊，真的是一个每次听每一期听下来都是让耳朵一惊艳的东西。所以我想给自己安一个 title， 就是声音创作人。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哦、 啊，因为怎么说呢？哎呀，当面夸你，当面如此直白的夸你，但是我也是要夸的，就是因为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其实对朗诵很感兴趣啊，接触到的呢，可能也是所谓的学院派的朗诵。 哎，但是我觉得你特别的低调。 是吗？ 就实际上你是齐越的获奖者， 哎、 对不对？我后来知道，其实你拿很多奖拿到手软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哇，这个小朋友在我面前也太低调了。 怎么办呢？我把这些写在脸上吗？ 不是，因为你每次在我面前都是非常谦逊的，格子姐各种的什么就啊，很特别客气，就各种的啊。当你那些 title 出来光， 你看我还没开始夸呢，就被人抢了捷足先登了嘛。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朗诵。我是很感兴趣的，并且呢也有过一定的研究啊，包括你说的去参加过一些什么比赛，但是当我听到你的那一版的，特别是方言版的那个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之前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我就是说你用方言去配个音啊什么的，我觉得基本上起到的都是搞笑的效果，但是就是拿一个方言特别温情的去把一个感人的东西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普通话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替代的那种感觉。 我们有时候在纪录片里面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拍乡村的纪录片啊，他会用到采访当地人的那些素材嘛。 对， 其实大部分的话你是听不懂的，可是你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我当时其实就是秉着一个想法说，这么美的一首诗，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这么美的一首诗，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是走这个温情系的呢？但是我用方言。其实当时我在征集的时候，因为这首长诗每一句都是请了不同的朋友来参与的，那当时呢大家都是本着说啊，那是要搞笑吗？都是这种想法来的，你知道吗？ 搞笑得找我们东北的， 有东北哦， 天津的， 不是， 没有东北的， 当时没有东北的， 没有东北，没有天津，没有唐山。 对， 我 邀约了，我 听你使呢啊， 我邀约了，但是我邀约了之后呢， 觉得不行。 哦，我这里还特别感谢一下啊，我的二期当时在开播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几期，第二期做的那个《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然后就于越同学就把这个方言版推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平台， 哎呀，这 那时候吸了很大一波粉，我真的就这个机会，就是真的特别感谢。 是吧？你看那个平台都不在了，你们还在。 虽然也不更新，但是我今年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公众号上再更新起来，就是把我们这些爱好者再活跃起来。 啊，你们这平台其实还是挺火的。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聊天室里面说，还有人说可以跟二期后花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吗？你们好吗？你们好。 后花园的朋友，还有美术馆的朋友，大家好哈。 还有美术馆的朋友， 就是、对 对 对。我们有两个群，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 就是这个现因为后花园已经满群了嘛，所以现在就开了一个美术馆这个群，但是每次大部分的征集呢都是放在后花园，我自己有点偏心啊，但是真的希望在新的一年2022年，我希望还是可以用这个声音的力量把大家聚起来，大家一起来玩，来一起创作出好听的感人的东西， 看看是吧？你看你做这个公众号的初衷跟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怎么就那么相 似呢？一致是不是啊？ 对对 对, 对, 对、我也是希望呢这个。看看大家一起把声音玩起来，所以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说什么来着？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 对 是吧？ 对， 看看声音能绽放多大能量。 对，其实我觉得你骨子里面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从来没发现过。 就是虽然你可能不是，就是就从外形或者从你的声形啊，就从两方面来讲，你都是比较爷们儿的这个状态，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你内心还是有很柔软、很浪漫的那个细腻的东西在，因为 你看你给我们准备的这给我准备的东西，然后包括要准备的环节，其实都是很浪漫的， 是不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针对我，就下一期其他两位是其他就下一期的大咖他们来的时候，不知道你们会了解会不会聊得这么细腻啊？ 哎呀，也可能会吧。那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还是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正在听的朋友们赶快都参与进来。一个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故事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可以跟我们互动。另外呢，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里面找到聊天室啊，再找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跟我们来实时互动了。刚才这个简单的再捋一遍啊，格子呢他是一个这个学新闻的高材生，而且呢是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传媒大学新闻的研究生。但他的目的居然如此之不单纯， 是的， 不是抱着一颗新闻的心来到我们传媒大学的。 是的，我是为了从事跟声音相关的工作才去跨但又怕考不上，所以我就没有跨专业，然后我就到学校来了，的确给我提供了很多机会。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的这个经历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咨询我的话，就是说我可不可以通过去传媒大学学别的专业，然后因为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跟声音或者跟主持相关的一些机会，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离这些机会更近，我一定不建议他来。 这个真的是就是非常冒险的一个做法。 对，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建议吗？就是因为跟你竞争的都是专门学这个的。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到了学校之后，虽然他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实际上有很多很强的人他们在竞争这样的机会。的确是，但是当时呢我觉得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有个论坛我们当时还有论坛呢，叫何桃林，你知道吗？ 有 我 没怎么用过。 我们这个年龄暴露的太严重了。就是当时还有何桃林，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客户到现在都在合作，那个客户就在何桃林上认识的。也是因为他我被北京的各大音棚所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回看啊，就是我这十年吧做了配音十年，我其实觉得自己还是运气的成分比较多。那很多人问我说我可不可以走你的这条路，比如说我考到一个跟声音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去做，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运气真的太好了，就是这一路上太多人愿意帮我愿意推我。所以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条可复制的路。 你愿意推别人吗？ 我愿意啊。 对呀，你看这不是就可以复制了嘛？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路呢它是有很多条的我也相信那些在这个一路走来过程当中曾经被人帮助过的人一定也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是的，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啊。 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你真的非常的优秀，就是让我一听就觉得他一定会火或一定会有用得上的地方，就一定要合作。这种 其实刚才呢我觉得你把这个一路走来到底是怎么走的什么路线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是为什么你是跟谁学的，或者说你是怎么练的，就是可以跟我们学校的播音的那些人去 PK 的同时还能赢还能被选上。 那这 对吧？ 那 你是怎么练的？你跟谁学的呢？你找人去学过吗？就是自学。 没有，就是那个阶段啊，就是在2008年应聘那个主播的这个阶段是没有的。但是我进了组之后呢，我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你们应该有个师姐叫李泽彤啊，你知道吗？ 好像有 吧。泽彤，对，他非常的优秀。我们当时是有两个英播，两个中播。然后当时呢，我跟他对比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字音上是有问题的，就是我的 ing 和 in 不分，就是民和名是不分的， 前后鼻音不分。 对。然后当时我们全组都在帮我纠正这个问题。那我就是通过这些不断的当时如果他们听到有哪个字是抓的不准的话，每天因为当时我们是住在一起嘛，就跟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就每天都在提醒我说。你的这个普通话哪里不标准了，哪里要注意，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从字音上纠正字音，你说跟谁学了，那还真的是没有。但是我毕业之后我是跟影视的一位配音大咖王慧君老师。 这我知道。 对，有跟他在学这个影视配音。 嗯， 然后我觉得他打开了我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说你可以不那么美。因为我们在配广，我之前认识他之前，就跟他学习之前，我都是配广告，哇，每天都是美美的， 追求华丽的声音， 对， 啊， 就是每天都是在找位置，就是在找声音的某一个特别 华丽的位置。就你只要找到那个位置之后，你就会觉得啊，知性的我也可以来，活泼的我也可以。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哦，这店面可以推起来了。 就是有各种就是需求，就很简单，就相对简单吧，相对简单可以满足。当时我觉得出现了一个瓶颈之后，我就去跟王老师学了。然后学了之后，他给我最大的那个打击就是，你不要来参加我的班，我不想学，我不想收你。 当时你没有问为什么吗？就是、 我当然问了，然后他说因为你的这个 你的声音太好听 了、 嗯、 对，你太美了。他说如果你能把那个面具脱掉的话会好很多。那跟着他我到现在也学了有就是我配音入行其实就认识他了，之后再学到现在有十年了嘛。然后他教我最大的就是脱掉你的衣服，声音的衣服， 啊、对、啊、可以 脱掉你声音的衣服 啊， 就是把你最本真的东西拿出来。所以我觉得，当你认识到做自己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那么在配音上你就很开心了。 对啊，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对于配音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必须得有华丽的声音，但实际上不是。我觉得声音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但是它只是一个载体， 对， 它不是艺术本身。 对，其实说到底啊，声音是一种工具。 对， 它是工具。 它是干什么的工具呢？ 对，它是表达内容的工具。 对，它实际上就是传递信息的一个工具。 没错， 或者说是载体嘛。 对，所以就是你要说什么，你说的内容其实是最最重要的。就这个问题，其实我跟我们同行讨论过很多次，就是，一直同行一直都在说声音什么什么。我说那你要说什么东西呢？你的东西其实很重要，你要表达的内容其实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对啊，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学这个专业的还是喜欢这个配音这个方面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练的都是声音本身。 对， 那声音本身我觉得练是没有问题的。 对， 当然也需要练，但是什么叫练成了？练成了就是我可以不用再去想这件事儿了啊，我可以就是完全把它当成一个工具。 对， 当你过于追求声音，以至于受众在听你的声音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他接收信息了， 那就是有问题了。 那就是有问题了。 对、 但是还是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其实。 对，就是反正不同的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来攀爬吧，就意识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呗。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是我们每一个配音员都要经过的这么一个阶段。 没错啊。其实不光是配音呐，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都是一个楼梯一个楼梯的去走呢。 对，因为他这个还是偏向于艺术创作。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就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说的技术到底在哪里，所说的这个重音啊、停连啊、语流啊，它到底在哪里？但实际上它整体下来就是像蝴蝶效应一样，你就是那一字一句的差距，然后最后可能会成为完全不同的表达出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项目里面，像包括现在我们做有声小说啊，做这个儿童的东西啊，包括配广告啊，真的就是一点点细微的差别，然后最后出来的结果就完全的不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是的啊，当然它也是声音的魅力的所在吧。 哎，对对对对对。 那我怎么感觉好像跟这个有声语言艺术相关的领域好像你都在涉足呢？ 那就是因为我百变吗？ 对对对对。 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开朗的人吧。我就是在我比较人来疯。就是在人多的时候喜欢去表现自己。那么在就是认识到真实的自己带来的那种快乐的时候，配音它的，因为你躲在小黑屋里面，给你一段文字，你想怎么演绎你怎么演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哇太快乐了，因为当你配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给影视剧配音啊，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带着这个镣铐来跳舞，你还是要在别人表演的体系中去配它。 对啊， 但是如果你是配广播剧有声的东西，可能有时候纯粹就是你自己去创作，那其实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是那个其实也是在创作，就是人家写好的。 是是是，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是纯纯的创作，你知道吗？ 哦，对 对, 对, 对， 就我们在说的就是完全没有稿子。 对对 对, 对，就是纯、就是纯，但是的确是来源于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心得吧。一个心得，就是我觉得如果想从事配音的朋友，除了你有华丽的声音，当然这是个敲门砖，你进来比较顺利哈。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希望大家培养自己表演的感觉。因为表演是很重要的一个基底，它其实跟音质啊，音质可能是基底的基底，然后这个表演的感觉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基础的东西，就希望大家有这个意识啊。 表演是很重要的。 嗯，这就是我非常欠缺的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向 周 老师好好学习学习的。 我其实没有听过你角色的东西啊。 是吧？ 对， 为什么没听过呢？ 嗯， 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还是有的， 就是你这个纪录片的东西你已经忙不过了。 没就是好多年之前其实录过，包括电影啊电视剧啊动画片啊我其实都录过，但是我录那个东西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录不了反派角色 啊。我觉得你应该录反派非常的好， 而且我录不了群杂。 你太突出了是吗？声音太突出了。 就是这个云明老师您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云明。 我去录群杂，他一下把我耗出来，说你录不了群杂，然后给我安排了一个这个配角。 哦，我知道了。 而且是正派的那种。 对，一定是你太正了。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遇到你这种后嗓啊， 啊， 我就像宝贝一样， 是不是？ 想要，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它的可变性可捏性特别特别强。 嗯， 所以他如果就是表演好的话，他可以配到真的是无数种角色。 有很多朋友都说好像听过你给很多频道录的那种台标标版。 哦， 是吧？这样咱们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你给我们来一个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怎么样？ 好啊，现在您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没错，就是他啦。 是我吗？ 是你，是你，是你，好吧。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哦， 我们来听一听原版吧。 哎，时间过得好快。 对，时间过得好快。但是呢，我们这期节目结束了，不代表以后格子还是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我刚进来的时候，我说于悦，你这个节目要找那么多嘉宾，哇塞，你的工作量很大哎。于悦说，那也不是一个就找一次啊， 是吧？你比如说像格子如此之受欢迎呢，我们当然就可以经常的找他了。 我把我开年的这个想法就放到于悦的节目里面啊。 好，那今天节目的结尾，我们一起来听格子为我们带来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我已经虚度了世界，它经过我疲倦，又像从未被爱过。 但是明天， 但是明天， 我还要这样， 我还要这样 虚度。满目的花草，生活应该像他们一样美好，一样无意义，就像被虚度的电影。 那些绝望的爱和赴死，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沉默。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 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 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 在我们身后， 在我们身后 长出 薄薄 的翅 膀。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格子。 我感觉到了最后，你突然一下又回到现实中， 是 就一起做了个梦， 已经挺晚的了。希望呢，大家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氛围，可以安心的入睡。 嗯， 我是月， 我是格子，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晚安。 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能大口呼吸就是幸福的，还能睁开眼睛，希望着